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石庭云望着颜渊红的背影一时无言，在他沉思时，颜渊昭竟然一身鹅毛的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只大鹅的脖梗，布满尖牙的喙和双掌被他用腰带绑起，还真被他绑回了一只来。颜渊昭一头长发已乱，索性解放了披散在肩头。 区区一只鹅而已，你以为你六爷抓不回来？ 说好的不是两只？ 去你大爷，你说的轻松，你去抓两只。 石庭云大笑。颜渊昭把五花大绑的鹅一放，又开始犯坏水。 等我回去就在后院养一群鹅，再聘锦柔叫他去抓鹅。 他顿了顿又道， 不过我得陪着他，不然他得被咬哭。 石庭云擦去眼角笑出的泪花响，果不其然，这大概便是颜渊昭的爱了。元昭看着浪荡，心中却向往着安定。他又见过锦柔，知道她也非是俗气女子，与元昭处一处就能处出感情。但就不知元昭何时能认清自己的心意呢？颜元昭和石庭云一道摘起身上的鹅毛来，他低头掸着膝盖说：“ 昨天元恒管几个士兵借了当地的土烟。”你昨天吃饭的时候闲提了一嘴，这几天总有鸟叫，吵得睡不着觉。他昨天在你帐下不远处吹笛，吹了一夜，还用长杆赶鸟。那烟劲儿大，你也知道。他每日定点起居歇身，只能靠着抽那个东西提神。 你说这做甚？ 啊？没事。当个笑话讲呗。 颜渊昭轻轻松松地耸耸肩， 他就是个傻子。李叶叔被石将军调去身边，他另寻找两个士兵赶鸟就行了呗。再不济他手下也有几个可用的侍卫，交给他们做，就这么不放心。 石庭云闭口不言。颜渊昭支起一边膝盖道， 六爷啊，从不争自己得不到的，但能得到的我绝不会放。若我是喜欢啊，尽管他世人口舌如何，我得了这百年快活，其实那些愚人能享受得了的。百年之后烂嚼的蛇羹，千年之后也会化为土灰。 池小池带石庭云问道， 你是得了快活了？那若是对方对他只有兄弟之谊呢？ 那也得说明白啊。说明白作为是兄弟，说不明白落一是糊涂。 石庭云明不明白不要紧，但迟小迟明白，的确是该离开的时候了。左右他已经快把食物仓库给对干净了，连第二个备用卡仓也建立了起来。半夜朱营内歌舞升平，南疆籍的兵士唱着南疆民歌，中原的南腔北调唱起了黄梅戏和评弹。唱得好的没几个，多数都是荒腔走板，但就着南疆美酒和烤得滋滋流油的小羊羔肉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在这番喧闹里却不见石庭云和颜渊恒的踪影。在飒凉的秋风里，颜渊昭与军营附近召见了石庭云。石庭云在来回走动着， 长靴踩在湿软的泥上，发出细微的水响。颜元昭已经有些薄熏，伸手去拉他。 你做甚？喝酒去。 石庭云看了一眼他拉住自己的手，又抬头认真地望了一会儿他的眼睛，确认那手温热，眼里有光，才放下心来。 巡查，里面有敌趁夜入侵。 哪儿来的敌人？ 颜元昭又好气又好笑。 南疆投降了，撤兵百里，况且欢庆的只有主营，外围明暗哨延伸出十来里地，再安全也没有了。 颜元昭拉了他一把。 哎，快走快走，元亨傍晚放马，也不知去了何处，那些个副将个个尊崇着我，没劲儿透了。还是与你喝酒有趣，走啊。 话音未落，他伸手一摸石庭云的手心，便觉出了不对，再一搭石庭云的额，脸色更不好看了。 你作死是不是？烧成这样还跑出来吹风？ 石庭云一双桃花眼烧得直泛水光，定定地望着他。 元昭，烧你个头。 颜元昭不由分说地扯着他往他的营帐里去。 这要是让你家先生知道。 说到此处，颜元昭猛然一顿，他家先生是谁来着？颜元昭性格如此，想不通他也不想了。走进帐篷里，石庭云看了一眼撩开的帐帘，他记得今日恩人走时，他不放心军营安全，离帐巡查时又将帐帘放下。他推了颜元昭一把， 送到这里就成了，你喝酒去吧，我没有烧糊涂，能照料好我自己。 颜元昭怀疑道， 你不会又跑去巡边吧？ 石庭云低咳两声，含笑道， 那你要送我上床吗？ 颜元昭嫌弃的不能自已，推了一把他的后背， 滚滚滚滚进去，柳爷看你滚。 石庭云深吸一口气，俯身进帐，放下帐帘。他没有点烛火，向记忆中床榻的位置走了两步，他高热的身体便跌入了一个满是酒香的怀抱。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却不是熟悉的腔调。 是素常吗？ 石庭云心中微微发软。 十三皇子杨恒。 高烧叫他周身疼痛，空有一身气力却无从使出，因此在察觉到颜元恒醉酒后，他已被打横抱起安放在了榻上。颜元恒没有唐突，把他抱上床后，便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床边，直勾勾地望着他，目光里都发着烫。 元恒，你醉了。 颜元恒从怀里掏出已空的酒壶，塞在石庭云的手中。 没有，我喝了这么多都没有醉。 石庭云无力地侧过身来，对他笑道， 十三皇子海亮。 颜元恒乖乖的，神情看上去有些沮丧。 不，我只喝了半壶。 石庭云喉咙很痛，还是忍不住笑意。颜元恒严肃道， 你不要笑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 石庭云趴在自己的胳膊上。 有什么礼物？来让石少将军过过目。 颜元恒一指那空酒壶。石庭云好奇，取来酒壶贴在耳边摇晃摇晃，发现里面除了一点点残余的水响外，别无他物。他哭笑不得，不由想到颜元恒上次酒醉后送给他的书，里面也有一朵去向不明的小花。石庭云嘶哑着嗓子问颜元恒， 是什么礼物？ 颜渊恒跪坐在他身侧道：“ 我去当了白云山山顶，装了一壶行云回来。” 石庭云心内怦然一动，抬头看他。 行云停下了，被我捉住了，所以你可以听我说说话吗？ 石庭云勉强撑起半个身子，轻笑一声：“ 你说，他在听。” 颜渊恒望他一眼，眨一眨眼睛，脸红上一层，再眨一眨眼睛，眼圈也有些红了。 我以前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我到了耳顺之年。 十三皇子高寿。 梦里那个时候，我身边有你。 石庭云也不说话了，直望着他的眼睛。一个醉酒之人，一个高烧之人，眼里都含着水雾。格物看花，各有美景。